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3集。惹谁不能惹秦小姐。程俊心里也在想着孤狼的事情，他自然是不想带秦冉去的，谁知道孤狼长什么样呢？不得不说，他心里觉得孤狼还是有点威胁的。等他先探探军情再说，长得好看就避免两人见面的可能性。他心里淡淡地想着，面上却是一本正经。 对，我待会儿要去见一个人。 谁？秦冉把牛奶放下，随口问了一句。 长得不好看。 程俊吃完了，他随手拿了一张纸，不紧不慢地擦手。哦，秦冉点点头，就没有再开口。程金也吃完了自己精致的早餐，他把盘子送到厨房，回来后才看向程木。 程木，你待会儿送秦小姐。 五行第一次一起这么早起床，还聚这么齐。不过都想跟程俊一起去看看那位孤狼是何方神圣。若是以往，谁送秦冉去都无所谓，但此刻不行。程木抬头， 我…… 眼下程金开口，程水也点头，他沉稳地说道， 程木，你保护好秦小姐，好好开车。 程火拍拍程木的肩膀，笑眯眯的， 哼，小木木，辛苦你了。 程土没说话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向程木。虽然程木对孤狼有些好奇，但他已经成功做到遇事波澜不惊了。咬下一口绵软清香的面包，他哦了一声。 哦，好， 几点走？ 程俊不管这五兄弟，只看向秦冉。8:30吧，我9点要到。秦冉本来不打算带人去的，不过他料想程俊不会让他自己开车，也就没说什么。程俊眉微扬。8:30，程木从车库内把专属于秦冉的车开了出来。 辛苦了，兄弟。 程火走过来，透过驾驶座的车窗拍拍程木的肩膀。 哥哥一定会给你带来最新的一线情报。 程木给他最真诚的兄弟情，就此关上了驾驶座的车窗。程俊站在原地，目视着黑色的车缓缓开出去。身后，五行剩余的四人看着车离开的方向，程水笑了笑。 秦小姐也是九点约的人，老大，给你一个时间。 程水也就随口一说，没有多想什么。五行其他几人也没有多想，此时都催促着程俊快点走。程俊慢吞吞地应着，看起来不是特别积极。 急什么？人跑不了。 与此同时，129， 老大，你找我们来干嘛？ 扎龙跟巨鳄都坐在办公室，看着长宁。 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们。 长宁严肃地开口。秦冉昨天没有让长宁管他的这件事，长宁知道他是不想连累129。但长宁是这么怕死的人吗？他自然不会真的不管，大不了跟以前离开黑手党一样再离开129而已。他虽然不知道秦冉到底是干嘛的，但害怕他真的出事。 你说别搞这么严肃，我心脏不好。 扎龙摸着自己的心脏，玩笑着开口道。长宁瞥他一眼。 关于孤狼的事情，他今天要跟一个人见面。 他把秦冉昨晚告诉他的再度跟两人重复了一遍。 他们今天在地下会所见面，我们先过去，我包下了隔壁包厢，要是打起来。 长宁想了半天，发现就算两人打起来，他也做不了什么事。 总能撑撑场面， 毕竟京城还是我们的地盘，猛龙还压不过地头蛇。 他淡淡开口。扎龙把自己的下巴收起来，他眸子里闪着熠熠光辉。 我操，长宁老大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当初我就说他不是一般人。 长宁不想跟二货说话，又转向巨鳄。 明海那件事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 上钩了。 巨鳄没有扎龙那么乐观。 F 州的人过来怕是没那么简单，我们先过去再说，还能谈判一把。 8:50，程木将车停在会所，他寸步不离秦山，把车钥匙交给门童，门童接过钥匙就去停车了。秦冉今天在会所外站了一会儿，他今天穿着白色的卫衣，外面在程俊的目视下不情不愿地套了一件黑色的大衣。他将卫衣的帽子拉下来，站在门口一分钟，又看了程木一眼，略微沉吟了半晌，也没有支开程木，带着程木进去。程宁定下的是顶楼5号包厢，他55进的包厢。服务员带他们进包厢的时候，包厢里没有人。程木不由多看了他一眼，心里诧异。秦冉控制时间到了一个变态的精准度，向来都是控在一个点赴约的。这是第一次他看到他竟然提前到。程木不由好奇，他今天要见的究竟是谁。楼下五行四人跟在程俊身后，程俊随手脱了外套，在进电梯之前才看向四人说道， 不要跟我一起进去。 这四个特地是为了孤狼而来的人愣在了原地。叮，电梯门关上，程火挠头， 昨天晚上老大没说不让我们来吧？ 这不上不下的多恼心啊。程金顿了下才悠悠地开口， 我们不该嫌弃秦小姐的。 其他三人也是这么想的。楼上程俊确认了5号包厢，看了看时间，8:59，他手背在身后，跟在服务员的后面。服务员敲了敲门，很轻的两声，门从里面被人打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